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各位好，我是林苑。在今天的冬奥号专列之旅当中，让我们首先到张家口的冬奥村去转一转，看看那里的室内装修进展程度。另外呢，说到冰雪运动，以前有这样冰雪运动不过山海关的说法，不过今天我们要到彩云之南，也就是云南，去看一看在那里蓬勃发展的冰球运动。近日呢，在河北省张家口，我们看到冬奥村的施工现场仍然是一片繁忙，这个项目也正在紧张的推进当中。现在张家口冬奥村的公寓内部装修已经完成了75%，临建建设工程也正在加快建设当中。张家口冬奥村是张家口赛区规模最大的冬�奥场馆，在2018年的5月1号正式开工，到2019年的9月30号，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赛时1期总建筑面积23.8万平方米，地上大约是13.5万平方米，地下大约是10.3万平方米，总共10个组团，31栋楼。按照功能的分区，张家口冬奥区呢是分成居住区、广场区和运行区这3个功能区。居住区主要就是为冬奥村的居民们提供住宿、办公和医疗的空间。我们想到冬奥村的居民肯定是各国代表团参加比赛的选手啊、教练呀、包括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等等。另外在广场区呢，这是冬奥村举行仪式的地方，当然还会有一些商业设施是访客参观的主要区域。对于我们媒体记者来说呢，如果要到冬奥村去进行采访，主要也是在这个区域活动。另外就是运行区，这是冬奥村工作人员办公的场所。赛时这个冬奥村可以提供房间1668间，总床位达到2737个。在我去过的冬奥会的经历当中，冬奥村是我们一定会到的地方。其实呢，这也是各国选手们除了参加比赛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流的空间。而在功能的设置上，在我去过的冬奥村的国际区当中，也是要力求做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选手们居住的区域当然是不能够给访客们来进行参观的，而在国际区有很多的这些功能性的设置区域，比方说售卖奥运吉祥物的商店、进行邮寄的邮局、服务类的美容美发室等等。当然医疗中心也是国际区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设置。事实上呢，医疗保障是体育赛事成功举办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面向冬季运动项目呢，构建早期筛查、预防、急救、诊断、治疗和康复的新技术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一体化平台也是意义重大。近日“13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冬奥会运动创伤防治和临床诊疗安全保障技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研究项目组在北京召开推进会， 项目课题负责人以及相关的领域专家就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交流和讨论，也为加快推进项目落实应用、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以及冬残奥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出谋划策。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教授崔国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云顶滑雪场到崇礼院区，直升机的转运只需要4分钟的时间。从雪车雪橇赛场到延庆的创伤中心，智能救护车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15分钟，而直升机转运也只需要4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其实这些从赛场到保障医院的急救转运能力，也是对赛事医疗救护水平的切实需要。因此呢，加上今年2月和3月两次测试赛带来的数据，项目组在延庆以及崇礼开展了陆地航空救援演练，看到直升飞机转运演练达到14次，而救护车的转运演练达到20次，都可以完成前面说到的这样的标准，也是反复的操作之后，让大家对于冬奥会赛时的医疗保障更加有信心。崔国庆介绍，特别是转院流程的转化和优化，让崇礼区以及延庆院区与北医三院做到创伤中心两院联动，信息共享，运动员绿色通道得以建立。而这个绿色通道的建立呢，可以让延庆院区接受的患者信息第一时间就传送到北医三院，并且通过直升机转运患者到北医三院的本院时间缩短到只有25分钟左右。因为北京冬奥会两地三赛区的场馆以及赛事的设置，除了迅速的调度、快速的运转，远程医疗救治能力的提升不但能够提高北京冬奥会的医疗救治效率，而且还能够对后奥运时代各地医联体体系内资源分配和协同服务进行一个先期的示范。崔国庆教授介绍，项目设置冬季运动损伤数据库、 AI 影像辅助诊断技术以及远程会诊中心的建设与应用，这些相关的课题其实就是希望实现标准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整合，建立完善的智能影像辅助诊断技术，来实现诊疗全流程智能化辅助判断。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实现了人工智能影像识别算法在膝关节大病种的识别率达到85%以上，可以说是初步搭建了包含协和医院、北医三院、吉大医院等11家医院在内的医联体网络，共建远程会诊中心。除了创伤急救，还有严重创伤及多发伤情救治。医疗保障体系建设需要建立在清晰了解我国冬季运动损伤分布情况和损伤救治水平的基础上，这也要求对我国冬季运动损伤基线调查方案来做进一步的完善，加快建立严重创伤的早期快速筛查和诊断流程以及相关专家共识，为严重创伤救治提供权威科学的参考。截止到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公开发表严重创伤早期快速筛查和诊断流程团体标准5项，严重创伤救治相关专家共识2项，针对快速诊疗流程培训医疗人员达到20次，培训的人数超过2000人。前面已经说过，相关的医疗保障的演练包括培训也会对后奥运时代带来更多的影响。而北京市卫健委、河北省卫健委以及张家口市政府在2015年签署医疗卫生协同发展框架协议以来，我们也看到张家口市7家冬奥定点医院积极借助北京的优质医疗资源来提升自身的医疗保障能力，其中4家和北京的医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张家口市的第一医院分别和北京天坛医院、朝阳医院、安贞医院合作，共建了脑科中心、呼吸疾病诊疗中心以及心脏中心。张家口市第二医院、张家口市中医院则分别和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中医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来不断深化技术、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教学培训、远程会诊等方面的合作。此外，张家口市崇礼区也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合作成立了北医三院崇礼院区，北医三院崇礼院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随后开建，其中一期工程在去年就完工了。到2022年，北医三院崇礼院区将会初步建成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来为北京冬奥会提供国家队医疗保障。而伴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张家口市冬奥定点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也在快速的提升。张家口市第一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乔春友介绍，这家医院每周都会有7名北京专家前来坐诊，而且这些专家那都是行业当中的翘楚，通过传帮带大大的提升了这家医院的诊疗能力。有的北京专家还在张家口市医院挂职副院长或者科室主任，直接参与到医院的管理工作，来带动科室的建设，可以说也是更加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医技人员的素质提升。到2022年，北医三院崇礼院区将会初步建成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除了加强和北京各医院的密切合作，这5年来，张家口赛区的冬奥定点医院也通过积极承担并且圆满完成国际大赛当中的医疗保障任务，来提升自身的能力。像国际雪联世界杯、河北省第二届冰雪运动会、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等多项冰雪赛事活动的举办，都对张家口赛区的医疗保障工作进行了很好的检验。越来越多的当地群众也享受到了京张医疗合作带来的红利。张家口市第二医院的党委书记刘正富介绍，这家医院在2020年接诊门诊量就比2015年增长了39%，住院患者增多了58%，手术量增长141%。据不完全统计，这5年来，第二医院就减少进京就医和陪护人员达到50000人次。张家口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张医疗合作对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保障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们也表示将深入做好京张医疗合作的长远规划，同时突出冬奥医疗保障这个重点，来进一步推进冬奥定点医院、奥运重点专科医院和北京优质医疗资源的对接合作，不断提升张家口市冬奥医疗卫生保障水平，并且更好地服务广大患者。接下来就让我们离开张家口，到彩云之南云南去转一转。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申办成功，冬季运动在这里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说到昆明的红塔基地，那里我曾经去报道过足球比赛，但是现在也已经建上了冰场，有很多来自云南的冰球小将正活跃在那些冰面上。让我们先通过云南电视台的这则报道来了解一下。 这样的画面放在2003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红塔冰上中心刚刚建成，冰球这项运动在云南几乎无人知晓。 很多小区里面的叔叔阿姨啊，小朋友看到我拿着一根曲棍球杆，他们觉得哇好酷，这个是什么，就是完全不知道冰球这个运动。 2022年 改变开始于2015年， 北京 那一年，北京成功获得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冰雪项目，越来越多的购物中心里开始有了商业冰场。冰球这项不仅需要个人力量和技巧，也需要团队配合协作的运动，渐渐被更多人知晓。 快乐就是打冰 球很好玩，大家一起嗨嘛，就感觉开心嗨着了。 现在在四季如春，极少见到雪的昆明，已经有四块真冰场地，七家冰球俱乐部，学员达到了600多人。 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去过昆明的人都知道，这里一年四季当中的温差不大，名副其实四季如春。在休息日当中，这座城市的孩子们不是在草地上享受阳光，就是在西山上眺望滇池。但是走进昆明的冰场，可以感受到这里正在刮起一股冰球热。像云南飓风冰球队就是在2019年正式组建的一支队伍，一群热爱冰球的孩子们走到一起，一群默默付出的家长共同成立了这支队伍。在成立之初，俱乐部聘请了陆勇教练来带领队伍，在云南红塔体育中心租用场地进行训练，训练的时间是每周2次。因为红塔基地和海埂公园非常近，这里可以说是在昆明观赏滇池，特别是在滇池旁边栖息的各种鸟类的绝佳观测点。平时的日子还好，如果要是赶上很多的海鸥莅临到了滇池湖畔，那这里观鸥的各种车辆也会把去往红塔基地的道路堵得水泄不通。正常情况下，开车1个小时就能到的路程会有时延长到3个小时以上。但就是这样，即使在节假日，这些参与训练的家长和孩子们也是从没有缺席过。在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也让各行各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飓风队的训练被迫暂停了。但是几个月之后，昆明的喜悦滑冰场递来了橄榄枝，允许飓风队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情况下包场进行训练，让这群冰球小将又重新走上了冰场。去年5月，机缘巧合之下，球队聘请了之前在成都工作的冰球教练达尼拉·谢尔盖耶维奇·辛卡尔来俱乐部执教。可以说，高水平的教练员的到来让孩子们获得了更好的训练指导，家长们也看到了孩子们的进步。在接下来的几场比赛当中，他们继续享受冰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增强着对于自己和球队的信心。去年年底，昆明飓风队参加了由中国冰球协会主办、深圳冰协承办的爱心杯南方冰球联赛，一个月前往一次深圳，克服舟车劳顿等一系列的困难，这些小选手们在比赛当中一场比一场打得好，一次比一次有进步，最终是获得了U10组第4名的成绩。我们也相信这群小朋友们和冰球运动的结缘，这也才是刚刚开始，也许未来冰球将会成为他们一生挚爱。除了昆明有4块冰场、7家冰球俱乐部之外，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我们也见到了举办地云南腾冲一流的冰上运动条件水平，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来自彩云之南的小朋友们熟悉、了解并且喜爱上冰球这项运动。接下来，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走进冰雪烧烤店，考考冷知识。 考考冷知识，给冬奥加加温。冰哥正在给晶晶讲花样滑冰的各个小项，这正说到了单人滑中的短节目和自由滑，他们的时间要求是什么？技术动作要素又有哪些？我们赶快接着听吧。 哎，兵哥，接着说，这单人滑里面又分短节目和自由滑，对吧？ 对，从时间上来说，他们就有区别啊。短节目时间短，自由滑时间长。 哦，有道理。 哎， 嗨， 啊， 那时间不短，它能叫短节目吗？那到底多短多长啊？ 别着急呀，哈，这个短节目啊，它时间的要求是2分40秒，可以多10秒或者少10秒。 哦，嗯，前后有10秒的灵活度。 哎，没错。哎，那自由滑呢？时间要求上面呀，男子跟女子还不一样。 哦，男子是？ 哎，男子自由滑是4分30秒，可以多10秒或者少10秒。 哦， 那女子自由滑的时间是不是比男子少一些啊？ 哎，没错没错，女子自由滑是4分钟，前后加减10秒钟。哎，你怎么猜到的呀？ 嘿嘿，我觉得呀，要展现我们女子冰上的力与美，4分钟足够了。 你够自信的呀。 那是。那这是时间上的要求，嗯，还有别的要求吗？ 哦，技术动作要素有要求。 哦， 啊，在这个短节目中，技术动作要素必须包括跳跃、旋转、接续步这三个动作。如果没有这三个动作中的任何一个，那都是要扣分的。 嗯，理解理解。嗯，就像考试一样，这是基础科目，必不可少。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哎呀，这个花样滑冰就是在这些严苛的要求、指定的动作的基础上，绽放的冰上之花呀。那就是冰上运动的华彩乐章啊。 哎呀呀，冰哥，你这又激动了，又要朗诵啦。 哎呀 冰哥，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又怎么了？ 灵感来了。 啊，想到什么冰雪主题菜了？ 对呀，华彩乐章，这是我刚说的吧。啊，我要做一道冰雪华彩汤 啊。嚯，您这要是憋大招了呀。这名字听起来就华丽丽的。 哎呀，何止是名字， 嗯，哎， 食材我都已经想好了。你看啊，华菜、银耳、豆腐，大火煮沸，小火慢炖，口感滑润，滋阴补肺。这正好是春天了，喝了这道汤，养脾排毒，润肺止咳，有病治病，无病强身。 等会儿，冰哥， 啊， 知道的呀，您这是研发了一道冰雪主题汤品。那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这是江湖郎中卖草药呢。 略显夸张，啊，不过啊，这个华菜呀，咱们北方人还真是很少吃。它呢又叫葵菜，煮熟之后绿绿的，口感非常滑腻，而且确实对脾脏有好处啊。你说现在年轻人又爱熬夜，春天喝这道汤太合适了。 真的 啊？ 那就是适合我呗。 啊， 我就是那爱熬夜的年轻人啊。 没事少熬夜啊，熬夜老得快。 嗯，不熬夜不熬夜。嘿，您什么时候熬着冰雪华彩汤啊？ 嘿，这就等不及要喝了。 嗯，名字华丽丽，食材真美丽，当然想知道这味道怎么地。 得嘞，等着。 嗯， 冰哥转身进了厨房，我们一起期待这道冰雪华彩汤的诞生吧。希望这道汤也能成为冰雪烧烤店冰雪主题菜的华彩乐章啊。冰雪烧烤店烤烤冷知识，声音出演王浩、微雨，咱们下次见。 感谢各位的收听，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张燕。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让我们大家自觉遵守防疫规定，外出游玩、观看展览演出、餐饮场所就餐，请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暴雨是指短时间内产生较强降雨的天气现象，在气象业务中规定，当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50毫米时，就达到了暴雨的标准。那么50毫米的降水量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1毫米的降水量表示在没有蒸发、流失、渗透的平面上积累了1毫米深的水。举例来说，这就相当于在1平方米的水平玻璃面上倒了2瓶500毫升的矿泉水，而50毫米的降水量大概相当于倒下去100瓶这样的矿泉水。值得注意的是，这50毫米的雨水既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下完，也可以平摊到24小时之中。因此，当你经历了一场平缓持久、连绵不绝的暴雨时，也不用怀疑自己遇到了假的暴雨。暴雨是如何产生的呢？一般来说，要满足3个物理条件：源源不断的水汽供应、强盛而持久的气流上升运动和大气层结的不稳定。我国暴雨的水汽来源主要有南海、孟加拉湾和西太平洋，还有部分来自江河、湖泊。借助大气环流的力量，水汽可以从千里之外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暴雨发生地支援。那么大气中的水汽又是如何形成降水的呢？这就需要强烈的上升运动使空气温度下降，水汽遇冷凝结成雨滴。有多种方式可以产生上升运动，比如说强烈的太阳辐射使水面蒸发，同时低层大气急剧增热膨胀而变轻，饱含水汽的又热又轻的空气就会像坐电梯似的扶摇直上，或者冷暖空气团交汇形成封面，较轻的暖而湿的空气就会在冷而干的空气上方滑升或被抬升，再或者水平移动的暖湿气流遇到山脉、丘陵或高原等地形阻挡时，会被迫沿着山坡向上爬，从而在迎风坡上成云致雨。至于大气层结不稳定对暴雨形成的作用，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当大气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时，一旦受到扰动，很容易发生强烈的对流运动，从而产生强烈的降水。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炉、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京津冀之声提醒您注意防雷、防雨、防风，出行注意安全。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了。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 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其实说到这儿啊，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有这种感觉，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已经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不管说是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方式当中，还是说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当中，又或者说是在我们的一些科研领域当中啊，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影响，大家其实都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这种福利呢，的确是真实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受益了。那放在我们说的这个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当中呢，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像我们说啊，在体育锻炼当中，这种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健身活动，通过这种健身设备的这种 APP 或者说是一些产品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健身活动更加直观的去体现出每一个人我们不同的个体在健身过程当中的一些变化收效，又或者说是在我们的专业体育运动领域当中，这些科技的发展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种影响就更大了。而从我们普通老百姓看到的一些最直观的感受呢，比如说奥运会当中的更高更快更强，它的体现就会在每一届的奥运会当中都给我们带来一次理念上的刷新，或者说是对于速度、对于高度、对于人体极限的新的认识，这其实都是科技给我们体育运动带来的这些影响。而至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啊，我们也已经感受到它给我们带来的福利了。但是我们的理解呢，毕竟可能都是一些比较片面的，或者说是一些有局限性的角度去关注的。而我们今天想和大家谈到的这个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呢，是想给大家做一个更加系统化的介绍，或者说叫更专业化的介绍，让我们能够更强烈的感受到这些影响之于我们每一个人，之于体育运动带来的这些变化。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一起去交流这个话题了，是不是严老师？ 嗯，确实是这样子的。 嗯 嗯，我想呢，可能在咱们国家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吧，有一句名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第一生产力， 第一生产力，对。另外一个呢，刚才孟莹讲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呢，确确实实呢，能反映我们人，在面对呢，运动健康与科技发展这个问题上呢，一个很朴素的看法。从这个看法的角度来讲呢，可孟莹呢，我估计你的这个看法呢，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因为这里头也不奇怪，因为每个人在看待一个事物的时候呢，都是从自己的视角来看这个事物的。 对对。 但是如果像我们当老师，我并不是说我当老师怎么样，就是我们 严老师，您别谦虚了，这句话您是可以这样说的，毕竟您是做这方面研究的， 对， 比我看得更宽，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 是这样子，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呢，往往呢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话题呢叫做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所以这里头你比如说就牵扯到我们对运动健康的认识，对科技发展的认识，包括他们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第二个呢，我们很可能的，比如说我从健身的角度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从竞技运动的角度看怎么看这个问题，或者说呢，我从一个城市发展的角度我怎么看这个问题 啊？看得更深远啊！我刚才只看到了两个， 对呀、啊，所以你还有我们从评价的角度怎么看这些问题，包括我如果研究它，我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这里头它包含的内容呢是非常多的，但是最基本的，比如说刚才也是孟莹在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我想很多的听众呢，可能都会有孟莹这样的一些想法。 这是我们比较直观的一种感受嘛，毕竟它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体现了。 但是孟莹，你知道吗？有很多我们的一些看法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并不是凭空想象的。 嗯， 其实它背后呢，有很多科学的原理。 嗯， 有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人们对它的认识的改变和提升。 嗯， 啊，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说，我们讲到运动健康也好，讲到科技发展也好，它就不单纯是一个我们有了这个 APP， 或者说呢，我们有了一个 CT， 或者说我们有了一个比如说核磁啊，然后我们就对身体的了解就更充分了。 嗯， 不是的。它背后呢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在影响和支撑着我们对这个世界，包括对人和人的健康的理解。 嗯， 所以刚才孟莹强调的，比如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道理也就在这个地方。 哦， 所以我想我们讲这个问题的话呢，按我自己的想法呢，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认识的问题。 嗯， 比如说如何认识人与健康的关系。孟莹，什么是健康啊？ 健康，其实您别说啊，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经常会和大家去谈健康的问题。 对， 所以我印象中健康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只关注到的表面的，就是大家常说到的这个身体健康。 对，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是心理健康。 对， 之后好像还有两条，有一条好像是社会适应， 没错 啊，但是还有一条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叶老师被您抽查出来了，这个知识点没有掌握全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价值观。 哦， 啊，其实这里头呢它最基本的一个对健康的认识呢，就是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 嗯， 因为呢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呢，我们常常会感受到的是我们自然人的部分，比如说我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或者说体重的问题，都是这些问题我们会直接感受到这是一个人的健康的问题。 嗯，对。 但是从人来讲的话呢，比如说你情绪的好不好， 嗯 啊，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大，你能不能把压力呢排除掉。 嗯 啊，还有一个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你的这个人际关系， 嗯， 包括是不是有共同的价值观啊。 嗯， 那么说到这个，我想呢关于这个什么是健康，它实际上是有故事的。 嗯， 而这个故事呢它就背后隐含着科学的道理， 嗯， 和人们对健康认识的一个改变的过程。这个健康我们现在就是刚才孟莹答出来的这几个方面呢，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呢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期，就是我们现在对健康的这个概念的解释，包括你刚才的回答， 嗯， 就是源自于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准确的讲是1948年的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召开的一次非常大型的会议当中。 那也就是说那时候就已经定下来是这四个维度来判定健康的问题 了。是我们现在把它用最简单的话把它解读出来的。 我还想它是一点一点的被我们逐步认识到，比如说最先开始的只重视身体健康，到后来我们发觉心理健康同样不可忽视。 对，你看他就有一位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呢，他做的一个报告和提案当中呢，他就提到了健康不仅是没有羸弱或疾病，而且是经由适度的饮食、住房和锻炼等良好的因素而获得的躯体和精神的完好。 哦，就这一句话反映刚才那四条。 对， 嗯， 实际上就说后面呢还有呢另外一个官员呢，他在他的这个后面做的专题报告当中呢也讲了他对疾病和健康的理解。 嗯， 比如说他所理解的健康呢就包括躯体、社会 和精神三个方面。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和现在呢世界卫生组织呢提出的这四个维度的健康的概念呢不谋而合。只是我们后面呢就把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健康的概念呢把它简化了，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流行的人的健康不仅仅是身体， 嗯， 而且还有心理，还有社会适应，还有道德价值观四个维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对健康的理解，一种就是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很朴素的一个对健康的概念，所以这就有了一个没有病就是健康。但是从他的学术的角度来讲，他更多的考虑的是一个这个病是怎么产生的，和哪些因素是有关系的， 对， 我们怎么衡量这个人，所以这就有了一个我们从一个自然人到一个社会人的过渡的过程。 嗯， 所以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呢，除了我们讲，你看我们讲到人的健康有遗传的问题，这是纯粹是一个自然人的问题， 嗯， 啊，当然它占的比重是最大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呢我们从人的健康来讲，当你出生以后，其实在你出生前有这个生命的开始，它的社会学的因素就在影响着你。 嗯， 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仅仅是看到自然人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很显然我们是没有办法维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 也没有办法和社会 关联上。 对， 对， 所以你每个人你总是要去步入这个社会，那么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的过程当中呢，你面对的就有方方面面的问题， 嗯，对， 那你就作为一个人来讲，你一定是有心理的、人际关系的，还有价值观的。所以你看他有一个彩虹理论呢，就是把一个人的健康呢，人的本身是一个最核心的，然后就是你的社区， 嗯， 然后就是你的城市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讲一个人的健康，它是你个人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这就是说，你看，这就是我们从一个科学技术的角度，你看，这就是科学对我们认识健康呢，它就有了很好的帮助的作用。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在去年的节目当中也曾经讲到过，你比如说上个世纪50年代。啊，他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研究，那么这个研究呢，我们讲他是做的双层巴士司机和售票员的心血管疾病的研究 啊，我有印象， 对吧？ 啊， 他当中呢，其实就提到了一个体力活动， 就拿这两个人群来做了一个比较嘛，啊， 对， 司机和售票员， 对，那这里头他就发现司机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大于售票员， 对。 你看这就提出了体力活动的这个概念。 嗯， 孟云，你知道体力活动的概念可以怎么去理解它吗？ 体力活动我觉得呢，只要不是坐着就都算体力活动。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对身体的活动的一个了解，嗯，但是它更重要的一个呢，就提出这个体力活动它是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关联在一起。 嗯， 你既然知道说这个体力活动就是我身体的活动，那换句话讲，我身体的活动可能就是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嗯， 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久坐不动会带来问题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处。 对， 而这个出处呢其实就和我们这个科学研究就有了关系了， 嗯，对，这一定是经过了科学研究得出的这样的结论，并且就像您说的嘛，这是做了实验， 对， 考证分析， 对， 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 对， 嗯， 所以你看他这个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呢，那肯定呢就是源自于我们很朴素的一种感觉，但是更重要的呢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学者在做研究， 嗯， 然后他们这些研究呢从大量的研究的基础上呢，他总结出来带有规律性的一些结果，而这种结果呢又翻回来呢对我们去解决问题和认识问题呢有很重要的帮助。 对，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这个科学研究的最终的体现， 对， 但是在前期要进行大量的实验呀，或者说取证啊，或者说调查呀， 对， 对， 这个过程可能至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是看不到的，甚至我们可能都不太了解的。 对， 所以听严老师刚才的这个介绍也就能感觉得出来了嘛。 你看在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去年节目当中也提到过， 就是2010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就做了一个全球性的调研， 嗯， 啊，那么他就调研呢，比如说人群的这个死亡风险和什么样的一些行为习惯是有关系的，啊，那你比如说他这个结果他就报告呢，排在第一位的呢是高血压， 哦， 第二位的呢就是吸烟，啊，第三位的呢就是高血糖， 嗯， 而第四位的就是体力活动不足。 哦，排的也很靠前， 对，所以你看这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你看那个研究呢他提到了体力活动的概念，而体力活动概念背后呢他是通过一个坐的人群和动的人群的比较，他发现了坐的越久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越高。你看他这个调查研究呢他也是发现了这么一个共性， 嗯， 但是如果这个共性提出来呢，我们如果有前面那个铺垫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体力活动不足那肯定就是你坐的时候多嘛。那么再比如说呢，你现在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呢，那个网上呢还有一些呢从人的不同的 姿势那么脊柱的受力呢也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说我们如果久坐不动的话呢，比如说身体的各个部位的受力呢它就会产生呢相应的这种 变化。 你比如说久坐不动，如果你姿势还不正确的话呢，它一定会导致比如说骨骼受力的不均衡，而这个不均衡的话呢，由于你姿势的不正确又会导致呢某部分的受力过多，某部分的受力不够， 嗯， 那么对于我们人体而言呢，这就意味着肌肉受力的不均衡就导致了它的紧张和松弛程度的不均衡， 嗯， 那么久而久之呢它就不仅呢这个肌肉的疲劳的问题呢得不到缓解，另外一个呢可能和它所附着的这些骨骼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是孩子的话呢他可能就由于生长的过程呢会出现一些骨骼比如说该直的地方它不直， 嗯，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嘛，脊柱侧弯呀， 对， 或者说发育不良的情况， 对对对对对，都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你看，这都是有很多的实验结果。所以你看，最后我们在常常的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你比如说人的健康，它60%是和你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生活方式60%当中，孟莹，你知道有哪些吗？ 生活方式吗？ 啊。 比如说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我们的日常的一些行为活动，或者说叫健身活动吧， 对， 差不多就这些吧。 还有一个没答上， 睡眠， 是睡眠是第一位，肯定你有这作息不就是睡眠吗？ 啊，对对对， 我觉得你没答上那个就是情绪的管控。 哦，情绪 就是60%当中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睡眠，第二个就是行为方式，就是你的动还是静， 哦， 包括体育活动，再就是饮食，最后一个一定不要忘了情绪的管控。 生活方式里面为什么会把情绪的管控包含在这里呢？ 那当然你行为过程当中你有高兴和不高兴嘛。 嗯， 你说你不高兴了肯定会去吃吧， 哦， 或者说购物吧， 哦， 这就是说是这个情绪的管控是很重要的。剩下的40%呢就是遗传呀，还有社会的比如说自然环境，经济发展， 嗯， 医疗条件等等的这些其实它都是研究的成果。 对，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曾经和大家谈到过的嘛，就是一个人他健康与否，虽然说有前面刚才严老师提到过的这个遗传的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后天可以进行改善的这部分生活方式是占到了60%，也就是说占到一多半的，我们可以来进行自我的一些调整，或者说叫自我的管控，来让自己的状态更好。 对 啊， 所以我们作为健康来讲，第一责任人是你自己。 对， 所以你自己如果不关注你的健康，没有一个很好的锻炼的计划和一个比较科学的生活方式的安排的话呢，肯定会有问题的。 对， 你看很多出现问题呢，都是和睡眠不够呀，或者说饮食不科学，比如说傍晚大吃大喝呀。 对，就像我们说到的嘛，啊，为什么有的人虽然说他的这个遗传因素，两个同样年纪的人可能 A 的遗传因素要比 B 的遗传因素好，但是如果他在生活方式上非常的不重视，又或者说是有各种各样我们说的一些坏的生活方式的话， 对， 那他其实和 B 的这个 也许先天遗传因素没有 A 这么好的一个人，但是他更重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相比较的话，反而这个 A 是没有 B 更好的，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嘛， 没错， 他要占 60% 的这个比重。所以有时候大家也会开玩笑说啊，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已经开始注重养生了。其实这个我倒觉得 他不是一个养生的问题， 对，他越早开始重视越好。 对， 对， 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啊，当然这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比如说猝死啊， 对， 或者说是一些我们常说的慢性疾病啊， 对， 都已经开始去找年轻人了。 对， 而且这个年轻人甚至是我们有时候不可想象的20来岁，我们认为这是身体最棒的时候，甚至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体检他们都可以不用去年 年 做体检，哎，对， 嗯， 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一旦发生了关于健康的问题的时候，竟然是一个最可怕的结局， 嗯， 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应该要敲响警钟的，就是我们在生活方式的这个因素上可控的这60%上，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把它去做好，就像杨老师刚才提到的嘛，身体活动、饮食、睡眠和情绪管控。 对， 我刚才忽略掉的这个情 绪 管控啊， 对，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容易去做到的。 对， 只不过大家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总是找借口忽视了它，所以把这很容易去做到的、很容易去实施的这60%没有重视起来的话，就可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一个健康的隐患。 对， 而这个健康的隐患呢，至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当然我们一直说了嘛，这个年龄的逐渐增长肯定会让我们的这个健康水平是日趋下降的。 对，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生活方式更多的去注意的话，我们是可以保证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甚至还能够让它有一定的提升。 没错， 这是我们想看到的。 没错， 而不是说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种很极端的案例，但是又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是一个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时常会看到的， 没错， 一个情况的发生了， 确实是这样。 嗯， 所以你看他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呢，他就把久坐不动呢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提了出来。 对 啊，我想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对，当然就像严老师说的嘛，这些也都是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体现出来的嘛。 对，对，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首先大家知道久坐不动带来的风险实在是太多了， 嗯， 所以大家一定呢要让自己的生活动起来。 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谈一谈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首先呢，让大家去认识了人和健康的关系。严老师和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来证明，在我们追求健康的道路上，科学技术、科学认知带给我们的这些帮助，让我们对于健康的认识，让我们的健身理念都得到了更新，同时也指导我们进行更加健康科学的锻炼。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早安京津冀5月26号起增加重播时段，首播早7点，重播早9点，1小时新闻2时段播出，满足不同作息人群的信息需求，助力京津冀一体化，展现协同发展新成果。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 出游疫情防控别放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孙友提示大家， 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但同时一定要呢时刻牢记疫情防控啊还是不能放松，不要组织、不要参与大规模的聚会、聚餐等聚集性活动，在旅行途中的还是要常记新冠疫情的可能的发生。 快乐出游，健康回家。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50号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这里是中国体育世界冠军的摇篮。时光回到1981年，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是在日本的大阪体育馆向大家转播